朝鲜在咸镜北道北部救灾会战中扩大成就，参加延舍郡救灾战斗的人民军军人仅在三天的时间里就完成了1650多名沿面水水渠的整理、护墙和堤防的砌筑等工程。被派到稳城郡南阳地区救灾战区的朝鲜人民军军人，在收尾阶段大力推进400多套住房的建设工程。各救灾战场已有550多个青年突击队组成，并投入救灾战斗。他们已经修复了数百公里的公路、铁路和30多座桥梁，而且全面推进住房建设。负责生产救灾所需的设备和材料的工厂和企业也有120多个青年突击队组成，并带头打开增产斗争的突破口。另外，罗南荣誉军人塑料日用品厂的工人群众大量生产塑料制品，并已送往救灾战区。